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欢迎史浩。 大家好。 史浩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一直在给我们介绍有关于美国的一些房产情况啊，而且他自己呢也是长期生活在美国啊，所以对于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房产市场也是非常的熟悉。今天呢，就把史浩请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美国啊一些重要城市的概况，还有房产市场的一些最近的情况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美国的波士顿啊，谈到波士顿就知道那边的教育资源特别的有优势，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城市。首先想请史浩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它大概在什么位置，有哪一些特点。 好的，没问题。波士顿这个城市的话呢，位于美国的东北部，东北靠海，这个城市应该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了。当初呢，欧洲人登陆的话呢，波士顿也是首选的位置之一。它呢是美国独立运动的起点，是北美重要的港口城市，当然了，也是美国的中心城市，它是美国的教育和医疗的中心，同时拥有众多的世界知名学府，当然了，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的世界著名学府很多，所以它的教育和医疗产业就很发达。 可以说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教育中心，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其实它也不只是教育了。波士顿地区的话呢，目前是世界前三大资产管理中心，比如说富达投资、道富银行、普特南投资及汉考特金融公司等数十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它的金融呢其实也是很发达的，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通用电气目前也把总部搬到了波士顿，而且波士顿在麻州嘛，就是 Massachusetts， 就是麻省。这个麻省的话呢，多次被评为全美最具创新能力的州，而且它的生物科技目前应该是已经超过硅谷，成为美国的新的领军人物吧。 因为它的教育资源好嘛，所以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都第一时间在那边汇聚了。所以它会促使很多其他的高科技产业进一步的发展。 没错没错， 难怪您刚才说的什么高科技啊、医疗啊，各个产业都会在波士顿百花齐放啊。 没错没错。 我们也知道波士顿在最近几年呢也经历过一些房价快速上涨的一个过程，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最近几年这个波士顿的房价情况。 没问题。波士顿的话呢，它的房价的确这几年涨得比较快，因为房价涨得快，原因一般都是相似的， 是什么原因？ 当然是首先它是美国的中心城市，就是我的老话， 大城市哈。 对，是美国应该是最中心城市之一了，它在各个方面呢，就在美国属于比较核心的地位。打一比方，像我刚才说的医疗产业、教育行业，包括商业、贸易。在美国都是名列前茅，所以它的商业往来比较多，也造成了它的房价就比较高。 那现在是多少钱呢？ 现在波士顿的房价中位数应该是在50万美金左右。它的中间价。 整个美国地区的一个房屋总价中位数应该是在22万美元。 对对对， 所以说波士顿现在这个中位数是50万美元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 比较高，没错没错。像我刚才说了嘛，它房价高是它的原因， 然后呢，这次为什么它房价高？我刚才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哈，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因为房价高，就是因为它的成交量比较高。成交量比较高，就说明在当地的房产需求比较高。为什么它需求高呢？因为当地的就业好，外来的投资客多。给您举一个例子吧。我一个客人，他应该是孩子在之前在波士顿读书，然后呢，他考虑全家移民，后来选择了波士顿，在波士顿他购买了一套学区房，当时应该是花了贷款花了不到100万美金， 就是贷了款，然后房子的首付是花了100万美金， 没有这么贵，就是总价100万美金，贷款比例应该是一半。 就是说他虽然说房子是100多万美金，但是实际的首付可能就50万左右， 50多万美金。他房价增长有多快呢？5年的时间吧。它的增长应该不会低于洛杉矶，现在应该这个房价也值180多万美金了， 有将近翻一倍了哈。 将近翻一倍了。 所以如果你前期是用贷款买的话，而且利率不高的话呢，这个首付的这笔资金的回报率更高了。 它的利率不高，应该是4%左右。 那用了这样一个杠杆，您这个客户这个投资方案还是比较合适的。 很合适，它是很合适。 因为如果说是全款买的话，资金是翻一倍，那如果你是用贷款买的话呢，首付4-5%，你首付的回报率可能就100多%了都。 他这个，对，他这个如果按你首付金再看他现在的一个回报率，他真的是非常高了。 是 他的杠杆作用用得很好。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买房子呢还是可以多贷点款啊。 对 对，有机会贷款。 如果你看好这里的房价，贷款是很好的。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金融工具嘛，你也是学金融的，你也知道贷款它是有一定这种杠杆效应的哈。 其实我父母不喜欢贷款，但是我喜欢贷款，就是两代人的差别。 是是，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到底是不是要贷款哈。好，那么我们也知道，波士顿呢现在是美国的医疗中心和教育中心啊，而且它的产业也挺多的，吸引了很多人口在当地居住。而且当地的房子也是有限的，所以就导致最近几年呢，波士顿地区的房价是稳定增长的。那我们现在仔细来分析分析，波士顿作为美国教育中心，到底有哪一些好学校？咱们可以不只是说大学，也可以说一说中学啊，说说哪里有学区房。 没问题。我就整体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波士顿的一些学校啊，包括一些好的学区房的资源吧。像大家所熟知的啊，美国的波士顿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包括我们的这个有可能大家不知道叫塔夫斯大学，就是塔夫斯大学。 这也是个很小众但是很有名的大学。 对，排名20多名，30名左右， 在美国排20-30名。 然后波士顿学院这也是30名左右的学校。波士顿大学也是前50的。包括东北大学，现在也是排名升得很快。东北大学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才90多名，现在已经30多名了。东北大学，包括波士顿大学，这个刚才说过了，应该是比现在是在东北大学后面了，应该是40多名。等等吧，还有很多一些好的学院，比如说威斯理学院，这是希拉里的毕业的学校，冰心也在这里读过书，这都是很好的文理学院。这像波士顿的话呢，在全美排名前50名或者前40名的大学，波士顿就有占了7所。应该是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它的排名都很靠前的， 很靠前。 你像什么哈佛大学啊，对吧？ 对， 那都是不是说美国排得很前面了，那就是全世界都知名的顶尖学府了。 对，在美国排名前100的学校一般都是世界上的前500的学校了。对，它世界在全美排名前40学有7所，很夸张，这个比例是应该是最高的。 是。 它波士顿有100多所大学，每年吸引这些新生源吧，有25万多人，很大的一个数量，很大的一个数量。波士顿， 所以那边的大学都是很好的， 非常棒。 那边的中小学呢？这个也是，我想肯定是一脉相承的。那边之所以有好的大学，有好的生源，肯定也是因为那边的中学、小学从一开始就能够好好的培养这些孩子， 然后这些孩子能够进入到理想的好的大学， 没错， 是一脉相承的，是吗？ 对，这都是一样的。你和咱们中国一样，你看中国的基础教育最好的就是在北京，再说一个那就是上海。你看这两个地方都是大学啊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啊，因为往往这样的城市能更容易吸引人才过来。波士顿的话呢，它拥有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系统啊，被福布斯多次评为全美第一。美国新闻出版社新闻和出版社研究所吧，他这个调查研究过美国50个州的 K12， 就是美国教育是按 K 几来排的。K12 的教育质量现状啊，他的所在的州麻省就是全美第一的啊，麻省里面排名第一的就是最中心的，那肯定就是波士顿了。波士顿是麻省的中心嘛， 就是好中选优。 对对对，就是优中之优，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对， 难怪。不光是美国的关心孩子教育的家长，甚至是全世界孩子的家长都希望把自己孩子送到波士顿去进修，都是很多家长的一些心愿哈。 对，我这样吧，我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波士顿的一些学区吧。 好， 这个我可能大家比较想了解哈。 就美国也有学区房这一说法。 有的，有。美国的学区房是和中国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咱们来细细分析一下。 咱们先说波士顿。波士顿的好学区，第一个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莱克星顿。这个地方出名的话呢，是因为莱克星顿的枪声在这里打响，美国独立运动就此打开。它是位于波士顿的西北部，距离波士顿市中心大约15英里，车程将近30分钟。日常情况下，大部分居民呢为白人，将近75%。亚裔比例比较高，将近20%的亚裔。这个城市的话呢，高中应该是不敢说是最好吧，但是绝对是最好的之一的，这个在全美来说都可以这么说。该市的话呢，就孩子家庭年终收入的中位数应该是20.2万美金， 也就是说家庭年收入都是很高的。 对，20万美金以上，也就是说夫妻两个，就是说的家庭收入就是夫妻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应该是20万美金，也就是说和我们人民币130多万差不多。 一年的收入啊？ 对，平均收入其实还是挺高的，还是 就我听起来是真挺高的， 还是挺高的，因为是平均收入，不是对吧？不是这种最高的收入嘛？ 明白明白，所以还有更高的是吗？ 肯定还有更高的，它是中位数嘛？ 是的，那中位数代表一个平均的水平能够那么高，说明当地的一个家庭的收入，包括整个。中产水平啊都是比较高的哈， 没错 啊。那么好的家庭背景就会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家庭环境、学习环境 是这样的， 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成长。 我们其实看到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美国的好的学区，它的当地的居民家庭收入都不会低，这是也是我很喜欢说的一句话，相辅相成的作用。对，收入高的家庭喜欢为孩子做更多的投资尤其是在教育上。这样的话呢，孩子成绩就更好。孩子成绩好，就使得这个学区就变得越来越好。这样的话，导致当地的房价会越来越高。当地房价高，他需要交的房产税有可能就更多。大家知道，美国的房产税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服务当地社区的。教育就是很大的一部分投资，就是我们交了房产税，然后把税给政府，政府再把钱给学校，学校来发展他自己的教育。这是一个循环的系统。 就是良性循环了哈， 良性循环， 相辅相成的。 对， 所以说整个波士顿它就是一个好中选优的一个地方， 好中选优， 对，而且是良性循环，越来越好的一个教育中心哈。 没错没错， 真的是这样哈。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 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那么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史浩先生给我们介绍了美国的波士顿的城市概况以及当地的房地产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现在了解到了啊，波士顿是美国的教育中心，有很多的知名大学，有很多的教育资源，吸引了很多关注孩子教育的家长在这边定居啊，也促使了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在那边产生，又能同时促进当地的一些高科技产业啊，所以当地的房价在最近几年呢也是稳步的上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想请史浩来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波士顿的好学区，还有哪一些好的学区值得推荐呢？ 上半场我们讲了莱克辛顿，这是其中之一好学区。我还想向大家推荐一个学区，叫翻译过来叫卫斯理学区。卫斯理这个学校的话呢，这个地区的学校呢，也是在美国全国闻名的，每届应届毕业生的各项考核成绩呢都名列各大排行榜的前端。卫斯理这个学区的话呢，也是位于波士顿的西侧，距离市区差不多17英里吧，驾车20多分钟。大部分为白人85%，亚裔居民占10%左右，家庭收入中位数也是20万美金左右。这个地方的话呢，被福布斯评为全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第二名。25岁以上的居民中呢，有80%的居民拥有本科或以上的学历，拥有将近50%的居民拥有硕士或以上的学历。也就是说，你在大街上走，你基本上见到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大学毕业， 都是学霸。 对，至少学习不会差。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有一半人就是研究生毕业，应该就是属于偏学霸这个地方了。 是， 因为美国一般都是大学毕业就不会再读书了，因为他们就去工作，不像中国这样，基本上读研究生的都是在深造他们这些人一般在工作上都是有小有成就的人所以的话可以看出来，这个学区居民素质都很高。举个例子因为刚好之前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客人在波士顿买房子这个人买的房子就在这个区，就在卫斯理这个区。他当时是大儿子在美国波士顿读私校高中，他1:5投资移民，然后打算带着二儿子也来美国。他带孩子在美国就选择这个卫斯理学区在读小学，小学其实马上毕业了，他其实先考虑就是初中。他的计划就是想让孩子在这里读初中，然后老大继续读这个私校高中。然后的话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孩子的高中学费很贵，每年差不多将近4万美金，很大一笔支出，光学费就这么多。然后我跟他有过很好的沟通嘛，他跟我说让我帮他看看这个学校，他儿子这个大儿子学校这个私立高中。我看了一下呢，这个学校的 SAT 就是美国的高考的成绩还不如这个威斯里这个公立学校的成绩高。所以我很果断的推荐他说，您可以让这孩子从这个私立学校转到这个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的收费更便宜一些， 基本上就是免费的。 而且在这个波士顿威斯里区域的这个公立学校几乎是免费的，而且呢威斯里这个学校公立学校其实它的教育质量也不差的，要反超那些收费很高昂的私立学校。 对 所以其实能够有机会在波士顿的卫斯理就读一所您刚才推荐的这个高考成绩很好的公立学校，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很好的选择，我不是说这个公立学校一定比私立学校好，就是因为私立学校有很多。我这个例子就是想说，这个卫斯理这个学区它的公立学校都可以和私立学校媲美，甚至比好多私立学校都要好。当然了，美国波士顿有很多很好的私立学校，咱们先不谈，就说这个学区的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是不差的。 对，明白了。所以看来当地的教育资源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好，但是还没有完， 还没有结束哈。 我们还有两个，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我们时间有限，简单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叫牛顿，这个大家也考虑。 牛顿不是发现万有引力那个牛顿吗？ 这名字是一样的，但是是两个地方了哈。 是一个，但是它是一个地方了。 对，一个地方，这个是在波士顿。这个地方的话呢，都是满分学区。这个地方更方便那些需要上下班的人，因为离市区更近一些这个地方交通更方便，有地铁，有小火车，交通最方便。这是一个地方牛顿也很不错，值得选择，和这两个都比都不差。 还有一个叫威斯顿这个学区的话呢，属于小而精的学校，这个地方是收入年收入最高的地方，它的家庭年收入达到25万美金，这么说吧，麻省吧最富裕的地方之一了，应该可以说是最富裕的地方了。这个地方学校比较小，人比较少，但是高中非常拔尖，这个地方也可以选择。这四个学区我向大家推荐。 可见众多的学校，优质的学校也给波士顿带来很多高素质的人才，也同时使得波士顿的房屋买卖和租赁市场都是比较的旺盛的啊，非常平稳的增长。 没错没错， 所以大量的就业机会呢，也会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而大量的就业机会呢，又会吸引大量人才在当地居住生活，需要购置房产，所以当地的房产还是非常受青睐的哈。 没错，是这个原因。 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波士顿房产的抗跌性吧。我之所以说房产的抗跌性呢，是因为我发现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呢，其实美国很多地方的房价是有波动的啊，甚至有一些下调啊，但是我发现波士顿这个地方的房价受影响是比较小的啊，波动也是比较小的。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您刚才说的真的很在点上。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吧，就是波士顿这个地区它房子很抗跌，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次贷危机2007年发生啊，造成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美国各大城市的房价呢，有的甚至都达到腰斩，降了一半，甚至更多啊。但是波士顿的房价受影响就很小，为什么呢？这跟咱们波士顿的一些它的产业产业搭配相关。因为波士顿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它的产业呢以教育和医疗为主，它我们知道，就教育行业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医疗、 就是、不管是哪一年，是2007年还是2018年，每一年都有望子成龙的家长都有要考大学的孩子所以就是教育产业真的是长久不衰的。 没错没错，这个教育支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要做的。因为在美国有个习惯，美国家庭喜欢把孩子的教育基金提前储备出来，也就是说之前就给孩子准备一个教育账户当然这个账户其实好多时候是可以免税的，所以他们喜欢准备这个账户，然后把钱提前存出来，这笔钱就是给孩子上大学用的所以的话，在美国这个教育受经济波动影响很小。其次就是医疗，我之前说过，教育和医疗占美国波士顿地区这个产业最大的一个比重，占20%多，都是教育和医疗。医疗就是不管你经济再怎么差经济再怎么波动你对医生的需求永远是不会变的，你看病什么时候都需要看病，你看病不管怎么样政府都要为你的社保、为你的医保买单，也就是说，他对医疗的投入不会减少，他对医疗的需求不会因为经济的波动而减少，这就是为什么波士顿的房价抗跌，是跟它产业相关，有很大的联系哈，因为它的最大的一个占比就是教育和医疗，对，这两个是受经济影响比较小的行业， 同时又是人人都需要的行业哈，所以就是说这两个行业它的受影响是比较小的哈。 没错没错，所以它房价抗跌。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一些有关于波士顿城市状况和波士顿房价的一些情况。非常感谢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史浩先生能够给我们做这一些介绍，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